晚上八点。 市场情况不时变化，准买方应衡量其财务情况及负担能力及所有相关因素方作出决定购买，一切以有关政府部门最后批准之图则作准。卖方保留权利按买卖合约规定改动建筑图则、发展项目期数之单位布局及其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不论明示或隐含之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本广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建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拥有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同意下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海洋公园考下你，10月4日是国际动物护理员日，点解护理员要做动物训练呢？是为了令动物和护理员能够互相信任和合作，顺利完成每项身体检查。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表示，内地一连七日国庆长假期以及本地重阳假期长周末都是跨境高峰期，当局会特别留意各跨境口岸交通，其中是港珠澳大桥金巴在最高峰时可以提升至到每半分钟一班，而在有需要时亦都可以在大桥口岸安排公共交通专用通道。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局会实时监察口岸情况，按需要作迅速应变和调动，灵活调配各管制站人手，而运输处亦都已经和相关内地单位和营办商制定计划，加强各口岸公共交通服务。当局预计港珠澳大桥的车流会在节日期间增加，预计10月1号和13号下午至晚上时段可能有较多车辆经大桥珠海口岸回港，呼吁市民预早规划行程。超强台风山陀儿逼近台湾，预计可能会增强，星期三在台湾南端登陆。香港快运宣布取消星期三20班往来香港至台北、台中和高雄的航班，并会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必要时再公布星期四的航班调动。香港航空就宣布取消星期三2班往来香港和台北的航班。大湾区航空预计星期三至四来往香港和台北的航班可能会延误或者是取消。国泰就说正密切留意山陀儿对台北和高雄的潜在影响，目前航班仍然维持正常服务，但可能会随时变更。特区政府提升对黎巴嫩的外游警示至到黑色，呼吁市民不应该潜赴当地，身处黎巴嫩的港人亦要注意人身安全，并应尽快撤离或转移至相对安全区域。政府说黎巴嫩的安全形势极不明朗，保安局会继续密切留意当地局势，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会透过媒体、保安局流动应用程式和外游警示网页发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表示，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决战胜一切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习近平表示，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实现祖国安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需。习近平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同国家的中心任务，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呢几个星期呢同大家讲关于朋友嘅呢个话题呢好似讲极都讲唔完咁样啊，因为呢始终呢一个都系人生里面其中一个不断学习嘅课题啦。嗱，又可以趁呢个时候谂一谂，直到而家陪喺你身边嘅最老友嗰位啊，究竟你识咗佢几耐呢？细个嘅时候咧，会听到屋企人讲咧，话呢个系爸爸啊，又或者爹哋、爸爸妈妈啦嘅好朋友，识咗都成三十几年噶啦，咁样咁当时咧就会谂，哇咁夸张，个数字简直系大过我当时活喺世上咁耐嘅嗰一个年龄啊！点解可以有一个朋友识咁耐嘅咧？点维系噶咁样？同时咧。亦都有一个而家諗返係比较讽刺嘅諗法出现过，你估唔估到係啲乜嘢？当时呢都真係心入面呢有諗过，嘩佢哋都真係老朋友啦，大家都係咁大个，都係咁老咁样。呢、這个諗法自己而家讲完呢都想有啲咸，因为已经係去到当时呢我话人哋老嘅嗰个年纪啦，因为如果而家有人叫我姨姨嘅话，你睇下会点啊？ Feel like the least of all your problems. You can't reach me if you wanna stay up tonight. Stay up at night. Like green lights in your body language. Seems like you could use a little company from me. But if you got everything and figured out like you say, don't waste a minute. Don't wait a minute.I get my feelings involved. Stop returning my calls. The flaws turning the walls and barricades. And I'm too gone in all the wrong ways. Now every long day is a bad one. I can't make you call or make you stay. Take you off the pedestal. So I get lost in modern music, watching movies, talking to the walls in my room, walking through the halls in my head, just trying to make sure it all makes sense. I ain't made of money. Maybe someday you can take it from me. I'm up too late.And MIA for three nights at the motel under streetlights in the city of palms. Call me what you want, when you want, if you want. And you can call me names if you call me up. Call me up. Three nights at the motel under streetlights in the city of palms. Call me what you want, when you want, if you want. And you can call me names if you call me up. 系咪以为我直接会再播第二首歌俾大家听咧？答案系唔系？因为我而家又要感恩 list 里面咧又多一件事啦，就系、是、 又是我的同事阿朗呢，帮我又整了这首这么美妙的 background music 送给大家，这一首歌不是这首 background music 啦，但是都是一些歌的节录来的，所以我都很开心，现在就会将会成为我新的背景音乐，在我一路讲嘢的时候呢，一路都带着一些轻快的氛围给大家。剛才呢就讲到呢，就係话我而家已经係到咗呢，即係当时啊细个嘅时候唔識嘢啊，喺度话30岁呢其实已经係好老啦嘅嗰一个年纪啊，我而家已经係去到呢个位置。唉，真係諗返呢，即係当时唔应该咁样去话到咗呢个年纪嘅哥哥姐姐。我而家会叫佢哋哥哥姐姐，因为我都希望大家叫我哥哥姐姐，咪姐姐啦咁样。因为呢如果即係有一啲再后生啲，即係可能我啲朋友呢其实都已经生咗啲仔仔女女啊咁样，就会开始即係搞笑咁样讲话啊嗌啊卡依依啦咁样，跟住我都心入面都不禁叹气。而且呢同时间我都有睇过一啲 memes 呢，即係网上面 social media 呢 ,Instagram 啊又或者个 threads 啊嗰度呢都有讲呢，就係话喺外国啊可能访问一啲即係千禧年以后嘅一啲年轻人啊咁样，就会问佢哋究竟咩岁数你哋会 define, 你哋会觉得係老呢，用个老字嚟形容呢，跟住话90年代出世嘅人呢其实都已经系开始系好老㗎啦。嘩，我睇完之后个心好似俾人插咗一刀咁样。细个嘅时候唔识得珍惜时间啊，大个嘅时候咧就觉得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开始要思考人生嘅道路应该要点行，而再大啲年纪嘅时候咧就要谂下究竟自己行得啱唔啱咧。但系喺好多时候咧，其实都会忽略咗一个谂法，就系赞美自己嘅谂法啦。呢个咧，其实系我哋一定咧要无时无刻都谨记喺脑海里面嘅一个谂法嚟噶，系可以帮助我哋向前行。因为咧，成日我哋都会唔记得咗，其实我哋一路以嚟已经行咗几远啦。所以我都好想喺呢度呢俾啲鼓励大家，喺你哋继续规划自己人生嘅同时呢，千祈唔好忘记自己已经做得好好啦。你而家可以行到今时今日嘅呢个阶段，有你而家拥有嘅一切，你嘅成就其实你都努力咗好耐，而且呢个时候都要望一望回头去感谢一路以嚟坚持嘅自己。 And you know who I wanna thank? I wanna thank me. Blue Coast 2 主打两房户型，更值得的期待。查询2189-8328。 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20。 市场情况不时变化，准买方应衡量其财务情况及负担能力及所有相关因素方作出决定购买，一切以有关政府部门最后批准之图则作准。卖方保留权利按买卖合约规定改动建筑图则、发展项目期数之单位布局及其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不论明示或隐含之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本广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建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拥有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同以下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而家嘅天气系，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8%。 一针有助细胞逆龄25年，日本诺敦逆龄护颜 NMN 18000，科研实证逆转外机龄内机能。10月5日107位价，每盒低至35折，四重优惠，史上至低。 召唤全港band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屯门沙滩节2024全港青年人band show比赛现正接受报名，入围队5均可获得升级导师早已听亲自教授演出技巧，冠军队伍奖品总值高达4000元，更可获得新城音乐节目专访，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辖下屯门大型活动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狮子会致力推动青少年参与运动，继往开来举办狮子会全港学生三人篮球赛2024，快啲报名啦！我是国际狮子总会中国港澳303区总监沈雅。 截止报名日期10月11日，查询电话6600-6286，主办国际狮子总会中国港澳303区，协办中国香港篮球总会、汉人体育会、新城资讯台全力支持。我是今届的大会主席邹仪。 新城财经台全力策动 XR 安盛财富管理博览，升级嘉宾伍家谦，联同多位专家教你点样为屋企人做好理财，做定保障。现场特设资讯摊位，助你认识投资增值机遇，参加者更有机会赢取丰富礼品。10月5日星期六在尖沙咀美丽华酒店举行，已成功登记的听众记住准时出席啊。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啱啱听咗嘅系 Megan Trainor 嘅 I Wanna Thank Me。除咗自己之外咧，当然啦，一路以嚟咧行嘅道路嘅时候，支持自己嘅屋企人咧，同埋不离不弃嘅朋友，我哋都系需要感谢嘅。上次就同大家讲咗咧，即系喺人嘅一生里面咧，会认识唔同嘅朋友，而唔同嘅朋友会喺人生嘅道路上面咧，喺唔同嘅阶段都会支持自己、陪住自己嘅。而大家会同自己有共鸣嘅相似嘅人做朋友，而另一类会成为朋友嘅又系啲咩人呢？ My fire, the one desire, believe when I say I want it that way. Tell me why it ain't nothing but a fire, the one desire you are. 就是呢上个礼拜啊讲少咗唔够时间去同大家分享嘅嗰一个部分啊，就是上次同大家讲大家呢係会同自己有共鸣啦，同埋相似嘅朋友相似嘅人去做朋友啦。咁啊而另一类朋友呢其实就会係喺当大家有共同厌恶又或者又有敌人出现嘅时候呢，就可以同对方成为到朋友。大家系咪意想唔到呢？这个呢其实就是最表面，而且亦都唔使有任何透露到自己弱点嘅同时，又会了解到对方諗法嘅一个渠道嚟嘅。想下自己的经历，在认识了一位朋友之后，原来大家对某一件事又或者某一个人都有同一个想法，大家联络的开初可能都只是会以负面这样交换信息为主，但是当大家慢慢了解了对方的看法，然后就分清楚究竟针对着又或者想着的一些意见又或者那件事的一些程度之后，其实自自然然呢就会建立咗一种属于你哋自己两个对待同一件事又或者睇事嘅一个睇法。对共同敌人的时候，其实这种连结性是更加之强的，甚至是比两个人有共同看法和喜欢同一样的事的时候更加强烈的。而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什么呢？有很多研究显示，愤怒是会带来力量，令到吐对方说话的一些程度是更加顺利。 You got plans. Don't say that. Shut your trap. I'm sipping wine.